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110集。再说蓝河他们在公司外被拍的那组照片被记者反手就放到网上，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一则是萧雨谦貌似继续接触了其他角色，也不知道是否还记恨蓝河。二则蓝河和玄光发布会后首次一起现身，进一步佐证了近来的热门话题。网友啧啧感慨，我以前真是被假瓜蒙蔽了双眼，唯独蓝河的粉丝们看完后觉得哪里不对。 觉不觉得玄光背的那个长长的包有点眼熟？岂止是包，我现在越看越觉得他整个人都有点眼熟。 粉丝反应过来， 这不是那个包的比哥哥还要严实的黑衣助理吗？ 因为包的太严，加上身材还挺好，所以在粉丝范围内有点性命。有粉丝听到蓝河叫那个黑衣助理福坛，这个就仅限一些比较关注的和平哥知道了。以前不说都没想过，现在这么一对比，怎么玄光和助理福坛那么像啊？ 等等，说起来蓝河好像也从来没有称其为助理过。 经过名侦探们的侦探对比手指、包包、线头、着装等细节之后，确认了， 没错，同一个包，同一个人。吃了这么多年的瓜，没想到玄光的真名是以这种方式被爆出来。曾经我不相信蓝河会下蛊。 哎，今天之前你叫我三个胆子，我也不敢编这种料。玄光有朋友，哦，还给朋友打杂。哦，怎么越拔越大脸啊？我再也不想吃瓜了，我的心还没有从王茂的伤害上恢复呢，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若若问一句，我可以开始磕 CP 了吗？高冷大神遇到灵感男缪斯，一招人设崩塌，一发不可收拾。 你思路转得有点快，我反正没勇气拦着了，鬼知道他们到底多要好。 我也不想，是玄光先动手的。 磕到了，姐妹们，把弗兰明哥打在公屏上。 嗯，你们为什么这么熟练啊？ 网友们熟练的狂舞玩梗之际，蓝河还在窦家做客。窦老爷子一看到蓝河就极为热情。 哎呀，我外孙子来了。 宋福坛说，我呢？其他老头还以为窦老爷子喊的是宋福坛，他们中有几个上回是见过蓝河的，也是很欢迎，交头接耳的科普这就是那位家有高人的。只是蓝河一走近了吧，那些原本都在鸣叫的鸟儿渐次收声了，就连阿拉斯加也无言一声，老实趴在地上。 哎呦，这怎么不叫了？ 一个大爷站起来逗弄了一下鸟儿，也不是这一只，而是所有鸟儿都不叫了，好像同时被按了静音键。虽说鸟儿也不一定看得到胡七十九，但动物很是敏锐，就像那些鸽子也怕胡七十九和蓝河，灵雀亦是如此，连鸣叫也不敢了。胡七十九抱着手臂，眼神轻蔑，淡淡道， 春兰我先不张口，哪个小鸟敢作声？ 蓝河假装伸懒腰，一巴掌拍他背上去。 哎，我去。 胡七十九往前栽了一下，他幽怨地看了蓝河一眼，为什么不让他装完这波呢？胡七十九一嘬嘴，发出一连串婉转的鸟鸣，笼中鸟儿听见了，以胡七十九调理出来的那只雀儿为首，这才跳上高处重新开始鸣叫，其他鸟儿也逐一跟上。 我刚才好像隐隐听到一只鸟先叫了一串的鸟叫声。 一个大爷左右看看， 然后这些鸟也跟上。 都说老人小孩容易见鬼，他虽见不到胡七十九，却隐隐听到了胡七十九的叫声，但其他人都没听到，只说怕是听错了。这整条胡同谁家养了鸟，窦老爷子还能不知道吗？ 指不定是谁在欢迎小兰呢。 窦老爷子得意地道， 看到没，这就是小兰，我家这雀儿在他那儿住了一段时间，那叫口绝了。 这段时间可谓是炫遍京城，仗着这只灵雀儿成了京城最亮的老头，哪个养家也没他出风头。有第一次见的老头酸溜溜道， 这真不是训练了两年吗？ 还有隐隐挑刺儿呢， 我就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样一位高人，小孩能不能给我说说，我家这雀儿怎么老是有杂音啊？你跟高人住那么久，也该会一点吧。 蓝河看了一眼胡七十九，胡七十九趴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蓝河对那老头道， 大爷，应该是因为你家鸟就是碎嘴子，鸣鸟成才也是要看资质的，有的鸟天性就是喜欢碎碎叨叨。 老头无语，其他人都大笑起来。 呀，嘿嘿，我早就想说了，你家那个再怎么哑口就是个碎嘴子，天赋使然啊。 老头气鼓鼓的，但因为蓝河说准了，他也无话可说，养鸟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长幼尊卑，就以鸟说话。有胡七十九这个行家本家在，蓝河总算是能答出来问题，让窦老爷子觉得极有面子，下巴抬得老高。送别了老伙伴们后，挤开送福坛， 让让让让，来来，小兰，喝点茉莉花茶。 语气仿佛让大哥喝冰可乐。蓝河无语，京城的主流茶类就是茉莉花茶，窦老爷子泡的是白龙珠，搪瓷杯里放了十几二十颗，茶叶在澄亮的茶汤中舒展开来，散发着清幽淡雅的香气。蓝河被摁在竹椅上，抱着搪瓷杯喝茶，窦老爷子又打发宋福坛去做菜。 我摘了些香椿，你呀，弄个香椿炒蛋，再烧个茄子，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宋福坛无语了，并回答道， 哦，好的。 他算是彻底没地位了，估计他要不是和蓝河在一起，老爷也会找机会和蓝河搭上线，好认高人做大哥。蓝河本来有点紧张，但是窦老爷子完全没提他和宋福坛的事，光是聊聊鸟还有自己的生活，好像他真的只是因为养鸟才对蓝河那么亲近。一时蓝河也放松了下来，还教窦老爷子用手机，他说手机字体不够大，看新闻看不清，蓝河给他调到了最大。 哎呀，哈哈哈哈，好，这下看得清了。 老爷子用的还算熟练，就是点击的时候老习惯性点好几下，经常点过头进了其他页面，那字巨大，蓝河一眼就看到新闻，网友自称在京城拍到龙。 又拍到龙了。 老爷子点了进去，嘴里还吐槽道， 隔两年就有人说拍到龙了，就是那画质啊，永远糊到不行。 蓝河忍不住笑了，还真是。虽说如此，但大众对于寻龙的热情还是不减，每次有拍到新的素材还是能讨论上半天。 我看啊，近日网友托塔天王自称拍到了龙出现在北京。托塔天王是一名龙文化爱好者，他相信世界上的确存在龙这种生物。网友介绍，世界上应该仅存三条龙，其中一条常驻华北一带，但并非人们熟知的北新桥下镇压的孽龙，而另有其龙，事实上 他认为北新桥下并没有龙。 窦老爷子念着，再点开那视频一看，是雷雨天的京城，黑暗的云层中被人用红线圈起来一块，标志表示这就是游动的龙。 龙什么龙啊，这不就是云吗？ 而且像素还那么差，窦老爷子骂骂咧咧地退出了视频。蓝河才奇怪呢， 不是啊，刚说北新桥的孽龙是怎么回事啊？ 北新桥他知道，还去过那附近呢，但孽龙是什么呢？ 哎呦，京城的老故事了，过去说京城有四条龙啊，高粱桥下镇了一条，黑龙潭下被潭柘寺镇了条龙女，北海下面一条，然后就是北新桥下有一条了。据说明朝的时候有条恶龙作祟，有说刘伯温、姚广孝把他关在锁龙井里，井下就是海眼，也有人说是清朝时刘墉关进去的，但共同点在于那龙被镇压后，说我不可能永远出不来，关他的人就说等这儿的新桥变旧桥了，你就能出来，然后一回头，人把这桥改名叫北新桥，一直是新桥，龙便永远出不来了。锁龙井还有大铁链子，据说以前打仗的时候鬼子去动那铁链，结果没完没了，就是拉不到头，而且开始往外涌腥臭的黑水，吓得他们都不敢拉了。 窦老爷子把这故事娓娓道来，又回忆道， 哎呀，我小时候也看到过，那时候井已经被大石头盖住了，好像后来又掩埋了，十几年前修五号线的时候还为一口古井改了线路，他都说就是那口锁龙井。这拍龙的家伙像素不怎么样，但是他说井里不是真龙，我倒是有些赞同，虽然现在没去证实，但我年轻时听高人说过他真卦，上离下乾，乾为龙，卦象是一个盖子盖住了井，镇压水患以繁荣正经，但又是中虚之象，所以龙是假的，是指代的风水或者龙形。 胡七十九撇了撇嘴， 就是假的，修这井时我都出生了，那下面是曾经的金属镇物，镇住地下水的，同一代的镇物还有以前龙福寺下所埋刻了金寿命二字的一对石龟之类，那些旧镇物早就更新换代了，至于华北地区到底有没有龙那样大的存在，哎，门内也有很多说法，我觉得就算以前有，现在也没了吧。 京城妖物众多，但连胡七十九也说不清到底有没有龙。蓝河听得出神，正如王三奶奶所说，这是鬼神伏羲的时代，就算有，大约也不会堂皇露面。宋福堂已经炒好菜了，端了出来，除了香椿炒蛋和蒜泥茄子，还做了道红烧排骨，香味浓郁，外焦里嫩。窦老爷子就着吃了一大碗米饭，还要关心蓝河。 小兰，你就吃一碗啊，就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一顿要吃三碗了。 快要进组了，不好吃太多。 你让福坦把你血胖点就行了呗。 窦老爷子说的蓝河都笑，非让他添了半碗米饭。转头还遇到宋齐云给他拨视频电话问好。宋齐云也不知道蓝河和宋福坦的事，还没窦老爷子清楚呢，只以为他俩只是玩得好，打了声招呼。窦老爷子说， 我听说你们快进组了是吧？ 宋启云说， 哦，是爸，怎么了？ 窦老爷子说道， 那我吩咐你一件事啊，你呀， 回头把我们蓝河给拍瘦一点，我想让他多吃点。 宋七云无语了，窦老爷子是琢磨写胖了那观众不喜欢怎么办，小年轻都看脸，还是换个路子。他狠狠地盯着宋七云，宋七云嚷道， 我不是摄影师，摄影师也不是魔法师吧。 嚷到一半，看到窦老爷子的眼神弱弱道， 好吧，跟摄影师啊，还有灯光师沟通一下，尽量尽量啊。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